12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直升机降低，侧身绕过一片林子，在上空盘旋。张贵刚用望远镜在寻找的同时，耳机里传来童雪彤的指令： 动腰，林子后面有一个仓库，看见了吗？回答我。 看到了。 货车在仓库后面的山下。 童雪彤忽然紧张地呼叫： 有人在转移货物，现在有辆三菱越野车已经开出仓库，向381公路驶去。 动腰发现了。 张贵刚回答，然后对飞行员陈新才说： 跟上那辆三菱越野车。 直升机从山区飞往公路，与越野车保持一定的空中距离。而此时，王建义通过遥控指挥向重庆防卫国下达了一个个指令，重庆从外围和城区都做好了秘密部署。童雪彤紧盯着卫星定位，并通过直升机和张贵刚的反射回收把那辆逃离的越野车锁定。越野车在几个转弯后快速进入高速公路，朝重庆市区飞驰。直升机几乎贴着高速公路在飞行，可是越野车行驶20公里后突然进入第八区的服务区加油，直升机一呼而过。等直升机再返回时，那辆三菱越野车不见了。高速公路车流来往，已经找不到那辆车了。 中心，中心，目标失踪。 张贵刚在向童雪彤呼叫： 卫国，卫国，包围第八服务区加油站。 王建义下令 执行。 高速公路上不远处有一辆蓝白道标志的公安警车加速朝城区的长江方向驶去。仅仅相隔5分钟，从相反方向行驶两辆警车由城区方向朝第八区服务区加油站驶来。张贵刚知道这是重庆方配合的公安缉毒警车。此时驶向城区长江方向的单独警车很快引起了张贵刚的警觉。 跟上那辆警车。 张贵刚对飞行员陈新才说。张贵刚用望远镜观察，终于看清了那辆警车的车牌号，并立即报告： 中心，中心，请帮我查清一辆警车的来处，车号是京YY001。 童雪彤接到张贵刚发出的请求，火速在中国公安和武警系统警车中搜查，发现没有这辆车。他仅用2秒钟断定： 动腰，动腰，车号是伪造的假警车。 随后又下达了口令： 这辆车的行车路线5分钟后将到达重庆长江立交桥，8分钟后将会在重庆朝天门大剧院周边。 动腰，明白。 张贵刚边回答边对飞行员陈新才说： 那辆警车是假的，一定是毒贩在服务站交换了汽车，你找个靠江边的平地停下。 飞行员陈新才很有经验，在紧张搜索了几处可以降落的地点后对张贵刚说： 有2处可以降落的，一个是靠近朝天门码头中学， 再就是长江高层大厦的顶层停机坪。中学里不能停，马上靠近停机坪，要快。 张贵刚边解开身上的保险带，边准备随时出舱。可是长江大厦离那辆可疑的警车较远，张贵刚又改变了主意，对陈新才说， 跟着那辆车用降绳，沿途找个最近处放下我。 什么？那样太危险了。 陈新才犹豫道。 听我的。 张贵刚急了，他立即套上升降绳索，牢牢系在自己身上。直升机在跟踪那辆警车的同时，迅速把张贵刚身上的绳索放下。空中和地面直升机与警车交替前后行驶，在激烈的追逐。而驾驶警车的毒贩更是没想到，他们途中更换了汽车，用障眼法企图摆脱缉毒警的追踪，却再次被识破。开车的周小平是代号金星的马仔，他见势不妙，便掏出身上的手枪，时而停停，时而加速，几次瞄准直升机绳索半空的张贵刚。突然，警车停在长江口的路边，他举枪朝张贵刚连打两枪，子弹像流星一样从张贵刚身边飞逝。 动摇动摇，向后躲开，前面10米有片草皮，快速跳下。 张贵刚的耳机里传出童雪彤紧急的口令。张贵刚的一个手势让飞行员陈新才驾驶直升机稳稳地将绳索降到了长江口东南方向的一片草地上。在张贵刚连忙解开身上的绳索之时，又是童雪彤传来指令。 动摇，你的左前方50米的草坪有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 明白。 张贵刚说着朝左前方跑去，只见那辆车的钥匙还挂在上面，一对青年男女穿着婚纱在不远处拍照。张贵刚顾不了那么多，一个箭步跳进跑车驾驶室，立即启动车。车开出的瞬间，男青年大叫起来，飞跑着。 哎，那是我的车呀。 张贵刚从身上掏出证件，边抛给青年人，边说了一句， 我是警察，这是我的证件，借用借用。 一溜烟没影了。听法拉利的轰鸣声就知道，张贵刚几乎把油门踩到了底。红色跑车飞快地驶入快车道，朝着跨长江立交桥驶去。周小平开着那辆警车穿梭在立交桥，时而超车，时而强行并线，一些同行的汽车纷纷躲闪，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众多的车流之中。周小平有些得意，他在摆脱直升机追击中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边开车边打开了一扇车窗，江风吹拂着他的头发。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站正在为您播出。 重庆跨江的立交桥有多个相对应，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立体交通景观。尤其是主桥钢架造型呈彩虹半圆状，在连接每个登陆有3到4个交织的空中立交公路，有世界上最多的5层立交公路桥，也是世界最高的立交桥，互相交叉，并且像一道道汇入连接的彩虹，桥与桥呈弧形向外扩展，每个立交桥都能相见，又都能看见脚下滚滚的江水。此时张贵刚开着跑车进入了多层立交桥，每个出入口像迷宫一样，让他失去了目标，无法加油追击。张贵刚十分清楚，再往前走就是连接最盛名的朝天门码头， 那一带不仅立交桥在天空交叉，江面有长江和岷江两道江做出口，各种行船都从此航行经过，并且立交桥与一个个摩天大厦的金融街贯通，还连接江边的大剧院和多个高档江岸住宅区。一旦让那辆可疑的警车和贩毒分子逃跑，那就再难追查了。 动摇动摇，目标出现在立交桥的第二层立交，正经过高空第三层。 童雪彤用卫星定位目标，不停地向张贵刚报告。 看到了，我一定拿下这家伙。 张贵刚开着跑车，在江面第一层的大湖面，发现了那辆警 YY001， 便加大油门向上层驶去。弧形立交桥开车快了有一种惯性，如果驾驶不当，很容易冲出立交桥。周小平开那辆警车在拐弯爬坡处，油门太大，差点冲出立交围栏，他赶紧减速，把紧方向盘行驶。而此时张贵刚有经验，他驾驶着红色跑车沿内线快速行驶，在拐弯处绕内点刹再放油，几个来回追赶，很快就到了那辆警车后面。周小平从反光镜中发现了红色法拉利跑车，还以为是青年人在立交桥上飙车呢，再一看他意识到了是在追击，便加大油门狂奔起来，并不时按着警笛，吓得一些车都靠边行驶或者干脆停下。此刻只见前面警车穿梭在立交桥，后面紧紧跟着红色跑车。不了解内情的人远远看去像两个不同颜色的流星在重庆江边的立交桥起伏冲刺，还以为是在上演警车开道的赛车比赛。无论从车型还是从车技，周小平开的警车都不如张贵刚。红色法拉利飞速奔驰，两次超过警车。可周小平长期贩毒在山间边疆，曾经被缉毒警追击过，他都因为驾车熟练而另有一套急停180度转弯的本领，躲过追击。此时周小平见到迎面追上的跑车，他撞击后立即原地转弯掉头跑。警笛声在外围立交桥出入口响起，卢伟平和当地公安缉毒警察封锁住了可疑车辆的每个出口。张贵刚没想到对手还有如此本领，随之原地一个大回转，一脚油伴着震耳的轰鸣声飞追而去，立交桥上又盘旋而下。几个来回后，张贵刚怕伤及民众，他开着红色跑车在到达朝天码头立交离警车五米时，刹车从跑车飞跃到了警车，一只手牢牢地抓住警车门，一只手扭住周小平的手臂逼他停车。可他万万没料到，一辆黑色面包车迎面撞来，张贵刚被甩出两米多远倒在地上，手臂擦破了皮。张贵刚火速拔出手枪，等他站起来再查看那辆警车时，车内驾驶室空空的，周小平不知去向。张贵刚有些不解，站在原地四处寻找，那辆面包车司机是拉菜的，停在那里也傻眼了。这时卢伟平带领两名缉毒警赶到。 卢伟平，扣住这两辆车，货品肯定在上面。 张贵刚下令。 动摇动摇，目标跳江，正在桥下行驶的拖船上。 童雪彤呼叫。张贵刚顾不上回答，眼看立交桥下那艘拖船要离开，他便纵身跳下，很有经验的在空中调整姿势，瞬间落在了拖船尾部的帆布上，顺势一个前滚翻，抬头正好看见捂着腿的周小平。 站住，你他娘的还真能跑啊啊！ 张贵刚大声喝令道。周小平心里明白，对于贩毒的人来说，一旦毒品量大了被抓住，就是死罪。他扭了扭腿，从后腰抽出手枪，就要朝张贵刚开枪。张贵刚腾空飞起一脚，把枪踢到船板上，当即一拳打在周小平的脸上。拖船继续缓缓地通过朝天门立交桥，朝岷江的出口方向驶去。开船人丝毫没有发现船板后发生的这一幕。周小平不服输，又从身上拔出一把锋利的刀子，疯狂地刺向张贵刚的腹部。张贵刚一个下蹲，左手夺过刀子，右手用枪猛击周小平的头部。哎呦一声，周小平还要反抗，张贵刚从皮带下掏出手铐，反扭着周小平的双手，利索地铐住了他。 周小平还没反应过来，已被戴上手铐彻底制服。他半跪在甲板上，长叹了一口气，反问： 你是法拉利车手吧？ 我是缉毒警察。 张贵刚拍拍手说： 想跟老子飙车？说，我在哪儿？重庆谁是你老大？ 周小平很平静，反问： 什么货？什么重庆老大呀？ 别再跟我装了，你驾驶三菱越野车在服务区换了这辆冒充的警车，转运毒品海洛因。 张贵刚用枪对准周小平的头： 你叫什么名字？海洛因在哪儿？ 你说的海洛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是冒充了公安的车牌。 周小平抬头看着江面，有一艘公安警察的巡逻快艇迅速驶来，他知道已经落在了缉毒警的包围中。快艇靠近拖船，拖船上的船主吓得不知发生了什么，停住了船。卢卫平和两名缉毒警上船，当着周小平的面对张贵刚说： 海洛因都藏在假冒警车的座位下，全部收回，面包车司机是同伙。 张贵刚愤怒地抓起周小平的衣领，两眼冒火： 谁是你的上线？说。 没见过，他和我电话联系，从不见面，只知道他代号叫金星。 周小平说着瘫倒在船上。张贵刚立即让重庆缉毒警冯卫国突审周小平，所获得的全部情报在第一时间发送给了童雪彤。王建义在获得了代号金星情报后，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重庆长江一带。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站》。 在缅甸的毒品制造集团里，佤邦虽说有百年的历史，有过辉煌，但是随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网络交易，佤邦越来越落后。更让佤邦软龙沮丧的是，打洛河畔的血案不仅没有嫁祸于军哥帮，反而让马棍被抓，造成了佤邦的被动和不利。尹朱生盯上了佤邦，军哥帮的英敏更是不放过佤邦。佤邦和军哥帮两个毒枭黑帮开始了最后的较量。佤邦秘密基地出了事，森林里的楼前和哨所死了人。最让阮龙气愤的是马棍失踪了，他把身边主事的几个人物骂了个够，还是不解气。夫人华子依然和阿炳站在一起，他俩对视了一下，知道上次袭击是莫桑主持，秘密地让马棍打了中国缉毒警察，还栽赃于军哥帮。对于这件事，华子和阿炳本来就反对，有不同的想法，但是阮龙信不过他们。这时莫桑更清楚马棍失踪对他十分不利，死去的几个人更让他心里发抖，他想往军警上引，以解脱自己。 阮爷，你也别生气，这种事佤邦遇到的多了，杀杀死死的不足奇。 还没等莫桑说完，就被阮龙骂了回去： 放屁，不足奇，都杀到我的密楼前了，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个人呼喊，哨所和密楼之间500米还有陷阱，我的人都死了，马棍却被绑架了，还不足奇，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桑低头眨了眨眼，上前走了一步，接着说： 军警肯定是第七特区的军警干的，他们有这个能力。 阮龙反问： 什么能力？ 莫桑强调一句： 我查过死去的人，有飞刀杀的，有枪射中的，还有无声手枪打的，只有军警有这种能力。 阿炳忍不住了： 沉着地说，你怎么肯定是军警干的呢？我们也有无声手枪，军歌帮也有，甚至还有更好的。莫桑急了，瞪着眼看阿炳， 你住嘴，没你插话的份儿。 华子不干了，替阿炳帮腔，说出的话很有分寸。别急呀，莫桑，我觉得阿炳说的有道理。我问你，打洛河畔的行动是你安排的吧？莫桑不敢对夫人华子耍赖，他看了一眼阮龙说， 我都是按照阮爷的吩咐做的。 马棍可是你指定的，事干了就干了，你还想利用小把戏栽赃军歌帮，里里外外得罪了几方的人。 华子发狠地说道， 聪明啊，马棍为什么没死啊？失踪了，他就是口供，他就是证人。 莫桑一听马棍找不到就会有麻烦，他连连辩解， 这可不是我决定的。 还说什么？ 阮龙火了，指着莫桑骂道， 当然不是你决定的，你倒赶快派人去给我找啊，死活都要找到马棍。 阮爷，我已经派人分两组下去查了。 阿炳依然冷静地说，一组潜伏到了军警那里，另一组在军歌帮外围查找线索。 好，这件事你就赶紧去办。 阮龙一改往日对阿炳的不信任，果断地说， 如果发现马棍被任何一方抓住，想办法解决他，以免泄露瓦邦的秘密。 明白。 正说着，一个身穿黑衣短衫的平头男子跑了上来，站在阿炳身边小声报告， 有了线索。 波罗，是我派出的。 阿炳转向华子点头，而后面对阮龙说， 让他直接向你报告吧。 说，到底怎么回事？ 阮龙冲着波罗大声问， 马棍在哪里？ 波罗站在那里一字一句地说， 老爷，我带人去了军歌帮，确定是军歌帮的人昨夜绑架了马棍。 没弄错。 阮龙忽然站起来，走到波罗身边，拔出手枪对准他的脑门，严厉地质问， 你说的都是真的？ 老爷，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还知道是军歌帮最有名的何明富干的，有半句假话，你灭了我。 阿炳说，这个人我知道，当过陆战队员，有一身武艺，枪法极准，就是爱赌。阮龙气得把水杯一摔，握着枪挥手道， 什么武艺枪法的？莫桑，你带人给军歌帮那个臭女人英敏送一道黑简，下午2点老子要见她，地点由她定，如果不应，阿炳，你带上所有的枪队打掉那女人。 我马上就办。 夫人华子打断道， 等等。 又转向阮龙， 还是先礼后兵比较好，黑简不必，还没有调查清楚，地上红请柬为妥。 少跟他们废话，瓦邦有我在，就不能和军歌帮客气。帮助一个女人还想跟我干？ 阿炳劝了一句， 军歌帮可是有军方背景。 都别说了。 阮龙气得朝天开了一枪，指着莫桑， 就送黑简，老子下午2点等着他。 在中国缉毒秘密站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张璐采访了本书的作者陈实。 现在这几年以后呢，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缉毒，因为缉毒里都跟着社会的变化，来高科技啊都不断的变化，它有新的内容。是在3年前呢，我就开始给公安的干警在他们的配合下，到了云南呐、四川呐、重庆呐、福建呐等16个省市，都在一线和公安干警呢一起呢。 您跟随采访，并且一起参加行动。 对，特别是有些公安干警今天采访呢，明天呢就有可能就牺牲了。那么这些 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有，还有一些是在大凉山里面的吸毒的、贩毒的、艾滋病，抓他当中的时候呢，有些公安干警呢，他就会有传染，有些就感染了艾滋病就牺牲了。 您是跟随了他们多长时间？ 整整3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